洗完了温泉，会觉得外面的风是有些凉。十一上车开了暖气，一名照例是坐在前头。 你还记得我家吗？ 你知道我玩野战的时候，最强项的就是找地标吗？ 哪种野战？ 他问的时候语气很正经，所以十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甚至他还解释了几句。 就是那种野外模拟战，你没…… 说到后来发觉英明还是那副表情，石毅才察觉到有点不对劲。他皱了皱眉。 我操， 竟然能被这种无聊的调侃套进去。见石毅终于了悟，英明大笑了两声。他靠在边上，随手点了根烟，放下一点车窗，提醒旁边一脸不爽的石毅。 小心开车。 石毅要不是因为手里握着方向盘，大概真能上手。他瞪了英明一眼， 给我点一根。 英明抽出一根烟让石毅咬着，然后凑过去帮他点着。因为顾及到石毅还在开车，所以英明靠得比较近。石毅咬着烟狠狠地抽了一口，然后趁着给他点烟的人还没避开，一口烟全喷在了英明的脸上。 你大爷。 英明眼睛被熏得差点掉眼泪，他往后缩了一下，避开石毅的攻击范围，使劲眨了两下眼睛道： 我操，你多大了你还玩这个？ 反正比你大。 你怎么知道比我大？ 英明缓过劲儿来看了石毅一眼。 我演痞少的时候14岁，现在正好是当时的两倍。 结果他说完，石毅不笑了。石毅愣了一下。 你说真的？ 没记错的话，他当初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刚上中学，所以英明比他大，还不止大了一岁。他这么一愣，英明也确认了，顿时车里的气氛很尴尬，显然石毅有点无法接受，而英明则是一直扬着嘴角维持到家门口。英明睡了不到三个小时，就被砸门的声音给砸起来了，那动静有点像拆房子，震得他头皮都发麻。趁着严重睡眠不足的头疼下楼开门，外面站的是来兴师问罪的王一奇。基本上英明也不意外。 你够早的呀。 严明，你他妈的今天不把这话给说清楚，我绝逼不走。 王一奇吼的声音挺大，英明觉得头更疼了。 你爱走不走。 说完转身去刷牙洗脸，也不搭理后面鬼嚎鬼叫的王一奇。 你跟十一到底什么关系啊？帮他不帮兄弟？ 看着他去洗脸，王大明星在他身后又嚷嚷了一句，英明连头都没回。得不到回应让王一奇更不爽了，他打开电视，又自己从冰箱里拿了不少吃的出来，一边强烈地表达着自己的不爽，一边吃得很尽兴。等英明洗完澡出来的时候，茶几上已经一片狼藉了。 我对于你这种无论情绪多大波动都可以维持住吃喝睡的生理自我调节能力真是叹为观止。 他摇了摇头坐在沙发上。从他和王一奇这人认识，对方就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发飙过，不过无论气到什么程度，吃和睡这两件事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哪怕是白天跟人去拼命了，晚上一样睡得没有压力。王一奇怀里抱着薯片，听见英明这句话还往嘴里塞了一片。 你别转移话题，说到底为什么帮石毅不帮我？ 昨天晚上那么多人全看着他就那么走了，这脸得丢多大呀。回家他一晚上都膈应。怎么说呢，他跟英明才是一伙才对呀。英明看了他一眼。 跟十一闹翻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何必呢？ 操，小爷我又不是惹不起他。 别人忌惮十一是因为他的背景，王一奇没有这层顾虑，大家本来就是不同的圈子，还能有多大的事儿呢？英明抽过一条毛巾擦头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英明，你绝对跟十一有点什么，以前我玩得更疯的时候你也没出面帮着谁呀、啊。十一就算后台硬 也犯不着让你这么顾前顾后的。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 王一奇连薯片也忘了吃了，整个人转过来抓着英明。 你不是跟他搞上了吧？ 这句话终于把英明说急了，他狠抽了一下毛巾，把王一奇抓着他剃须的手给逼开，然后不耐烦地踢了对方一脚。 搞你妹啊！ 因为两个人离得太近，他这一下王一奇没避开，手背刚好被抽到，他缩了一下，满脸的委屈。 不是搞上了你，这是干嘛呀？一鸣，我可提醒你啊，石毅这人可以对着干，但是绝对不能扯上关系，他家里不会为了他跟人飙车就出面的。可你要搞得人家断子绝孙，这仇可就大了。 我操，你脑子能转转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男人了？ 自己是 gay 难道全世界都是吗？英明有时候真想把王一奇的脑子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构造。他这么一嚷嚷，王一奇终于收敛了一下，怀里还抱着不肯撒手的薯片，但是表情很怀疑。 话可别说太绝对啊，谁说得准将来是什么局面？ 你少替我操这份心，管好你自己就行。 这话题说的人窜火，英明索性站起来避开王一奇，省得自己一个控制不住直接把对方给掐死了。他走到后头的沙袋那里随便打了两拳，然后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说起来，你跟石毅的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不是你玩出祸来的？ 你说这个我就来气我。 王一奇索性趴在沙发背上，一边吃一边开始数落。 本来大家就是玩玩而已，我怎么知道这小子的背景那么复杂？当初在夜店认识他，看着像第一次出来玩的，旁边一堆人恨不得要把他抓了去卖，我出于好心帮了他一把，谁知道这下子从此就粘上我了。 所以你就顺水推舟了？ 屁，我连碰都没碰过他。 这个大概才是王一奇发火的主要原因，要是他真做了被石毅找麻烦他也认了，问题就是他什么都没干，就平白无故地背上这么大一个黑锅，换了谁都要不爽呀。 王乐从那次之后就一天到晚地找我，手机都要被他打爆了，说话你是没见过，特别的酸，老是一副我认定你了，你不能辜负我的调调。哎，你说这年头怎么还有这么别扭的男人啊？我压根受不了他那股范儿，见了就躲。 他王大公子玩了这么多年，自认也算是来者不拒的博爱类型了，但是这种倒贴还非要倒贴出一股高岭之花气场的，他实在是没什么承受力。看着王一奇扭曲的表情，英明皱了下眉。 这么夸张？ 下回你看看就知道了。 本来以为就是一个单纯的小厨，结果不但背景复杂，年龄也根本不小。王一奇摇了摇头。 哎，我本来以为你这张脸就算是能够忽悠人的了，结果遇到个比你还夸张的。 英明的长相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一些的，大概因为本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就是少年的那个痕迹，现在虽然是成年版了，却依然难脱那份痞子的少爷调调，心理年龄有点七老八十，给人的感觉却还像不羁的青少年，所以谈情戏言起来总是给人一种未成年的禁忌感。